喜马拉雅出品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少年蹒跚着朝巷外走，被赵福拦在了小巷中间。韩子安看着少年沉默半晌，跟着赵福上了楼。片刻后，脚步声在身后木梯处响起。 多谢师兄怎样，但无功不受禄，此前拜谢。 主子一看便是出身不凡，且年长他十几岁，这少年一声师兄着实胆大。 温润如玉，翩翩少年，一身布衣却掩饰不住浊华之姿，难怪叶家半年前有意将叶诗兰许配于他。凭他这神态举止，细细雕琢，他日必成大器。只可惜即便再如何人才风流，出类拔萃，一己之身终究没有雄踞一城的庄家这块金字招牌顶用。叶家大抵便是如此想，才会将这少年毫不犹疑地舍弃。 看你衣衫变沉，想必是得闻消息匆匆而来，现在一身是伤，又不肯受叶家的银子，难道要拼着这股硬气损了身体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若家中长辈得知，岂会安心？ 韩子安是什么人？20岁执掌三军，久居上位，气势慑人。兼之这一番说辞又合情合理，谁听了都受用。宁子谦见了韩子安的气势，意识一正，意外后不慌不忙，行了半礼。 师兄说的是，多谢师兄赠药。 宁子谦这时候也知道称呼韩子安为师兄略微不妥，这人浑身上下的气势一点不比他家里的几位长辈弱，可他向来在族中辈分大，刚才指望的背影一时口误，此时倒不好换了。韩子安一摆手，赵福低眉顺眼地下去请大夫了。宁子谦满身尘土脚印，脸上犹带着青紫之色，站在韩子安面前却不卑不亢。韩子安暗暗点头，见他背脊僵硬，知道刚才定是受了伤，朝对面一指。 我没这么多规矩，你年纪虽轻，叫我一声师兄我也能受。坐吧。 几句熟络的话一出，韩子安自疆场里的布居便带了出来。宁子谦也不尴尬，坐了下来。他正好朝窗外一望，见斜对着叶家大门，便知刚才的一幕被人尽收眼底，面上不免带了些许讪讪的，有些发红。韩子安见他望着叶府的院落发愣，抿了口茶，开口道： 小兄弟还想入叶府一问究竟。 就算叶家悔婚，只要诗兰不是自愿，我就不会放弃当初对他的承诺。 韩子安难得纡尊降贵，给他倒了一杯温水，说道： 你既然和叶家有婚约，只需拿出婚书，请来立婚的媒人到庄家走一遭。庄锦就算不愿，庄家执掌一城，也不会落下强占他人新娘子的口实。以庄城主的为人，必会退了这门婚事。 师兄有所不知，半年前我途经苍城，身上蹒跚用完，正好瞧见叶家宴请西席，便在叶家为几位启蒙的小公子当了3个月的老师。 宁子谦看上去不过14、15岁，本就是个半大的小子，叶家就算是小门小户，好歹有几分薄名，他们肯心甘情愿花银子将宁子谦请入府，看来宁子谦是真的有本事。 诗兰好学，我在叶家教课时教过他几堂诗词，他性子温婉，恭谦温顺， 我倾心于他。三个月后离开叶府时，主动向叶家提亲，叶老爷和叶从俱答应了。 他们自然会答应。像宁子谦这样的少年才俊，若我有闺女，也愿意交付于他。 宁子谦眼底的喜悦期待渐渐褪去，垂下眼，清瘦的面容微沉。 当初我只是匆忙留下一封简单的婚书，并未请媒人，他们若是不认，我也别无他法。这门婚事是我私自定下，并未问过家中长辈。这半年我归家劝说长辈允下婚事，哪知还未劝下长辈，石兰就要嫁进庄家的消息就传到了老家，长辈震怒之下更是不许我。便 你便独自一人匆忙赶赴苍城，想问个明白，谁料叶家翻脸不认，将你驱逐出府，肆意伤人，还毁了婚书。 宁子谦停住声，沉默地颔首，并未因为自己丢人的事被韩子安尽收眼底而羞愤，只是眼底隐隐的不甘和钝痛却浮了出来。到底年少热血当头，又是头一个想娶回家的女子，这种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忍不下来。 你打算如何做？看来你是不准备放弃这桩婚事。 叶从和叶老爷是允下了婚事，但石兰一个娇弱女子，不能违逆父兄之意。我会见到她，若是这桩婚事并非她自愿，我会带她离开。 韩子安挑挑眉，并未阻了少年见心上人的一腔豪情。此时楼梯口脚步声响起，赵福带着大夫匆匆而入，先向韩子安行了一礼。 主子，大夫请来了。 嗯。 宁公子，后面有厢房，请跟我来。 宁子谦身上被踢了不少淤伤，自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就医，点点头跟着赵福去了。半刻钟后，赵福快步返回，见窗边坐着的韩子安没路不快，舒了口气，替他又添了杯茶，低眉顺眼道。 主子，大夫说宁公子伤了背上的筋骨，不是轻伤，好在没伤到肺腑，养上个把月就痊愈了。 难怪刚才宁子谦身形缓慢，想来是倔强，不想让我瞧出伤势来。这个叶从手段倒是不轻，出手如此狠了，想必是想阻了后患，怕三日后的婚宴横生枝节。 奴才看宁公子性子倔强，怕是不肯放弃这门婚事，主子打算帮他？ 韩子安从不做多余的事，既然收留了宁子谦，自然不会置之不理。出乎赵福意外，韩子安端起茶杯摇头， 不用我出手。 赵福一怔，有些不明白。 赵福，你看这少年如何？ 主子，奴才看宁公子谈吐不俗，不像是寒门小户，怕是有些家底。 他刚才进门，随口之下唤的是世兄。南方大族里，子弟之间多喜如此相称。一窥之下，他的府上何止是有些家底？他虽着布衣，却举止端方，年纪轻轻遇此不公，还能耐下心来徐徐图纸，这份内敛更是难得。此子非大族不能交出。 主子鲜少夸赞人，对这少年竟然如此褒奖。主子可是想将这少年招揽在身边？既然是大族之后，对韩家自会裨益不浅，也是份好机缘。 仲远比他年幼两岁，性子不甚沉稳，若宁子谦能陪在他身边辅佐，将来两人必会相得益彰。 韩子安18岁成婚，如今仅有嫡妻所出的长子韩仲远，年13。 主子说的是，奴才看宁公子也非寻常人， 也不知道他为何会独自一人落魄地出现在苍城。 我听说南方颇为久远的氏族都有个规矩，子弟即将成年时需外出历练一年，宁子谦想必也是如此。 如今可是乱世啊，有这个魄力把族中子弟单独撂在外面的可不多，叶家这回看走了眼，将来怕是有的后悔。 若不是叶家嫌贫爱富攀附权贵，未必不能成就一场佳话。前两日你不是说叶家小姐才情不错，诗词出众，才得庄胡允下婚事？ 是，叶小姐的诗词这半年传出来不少，颇得大家赞赏。众人言其虽笔锋尚稚，却有丘壑胸怀，难得有之。 好，刚才宁子谦对叶诗兰的赞赏却是性子温婉，恭谨温顺，两人相处三月又谈婚论嫁，宁子谦一心倾慕，岂会不说出他的优点？除非你刚才说叶诗兰的诗词是这半年才传出来的？ 是，主子。 韩子安嗤笑一声，正好瞥见桌沿下一角碎片，这是方才宁子谦在叶府门前拾起的，看来少年的心境也没有他表现的那般淡然从容，否则也不会落了这样东西。韩子安弯腰捡起，瞥见上面的落款宁子谦，这几字笔锋虽稚嫩，却凌厉与内敛并重，倒真是应了那句丘壑胸怀，难得有之。他心底一动，明了几分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